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 小寒大寒冻成一团，小寒标志着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中医上讲寒气燥邪伤胃，小寒之后如何养胃，冬季万物蛰藏，如何补充元气调理身体，冬季养生有哪些常见误区？您是在正确进补还是盲目乱补？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丁阳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小寒养胃有讲究。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丁阳副主任医师。您好，丁主任。 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是遇到了小寒节气哈，小寒节气里边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养胃的一些讲究。哎呀，这跟吃有关系了哈。很多人都说这一到冬天我们得怎么样啊，得进补，甭管是平时这个胖一点的还是瘦一点的人，都觉得到了冬季我们的身体需要能量去对抗严寒，所以说越到了这个小寒大寒一年当中最冷的这个阶段的时候，进补这件事儿就变成大家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了。那在这里我们得问一下专家，城市人嘛，我们经常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吃多了或者是补大了，在这样的一些阶段，如果说我们这个盲目进补的话，都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后果？ 就说进补这事儿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嗯， 就中医讲呢，就是讲四时五味嘛，就是说讲这个，尤其是叫咱们讲叫冬学雪冬小大寒，小大寒呢，应该说进入这个24节气的最后边了，或者说咱们老百姓说的，一年四季里边最冷的这个阶段了。这个冬天呢，主风藏，它是一个寒邪，所以呢，它会损伤的阳气。中医讲呢，寒凝气滞，寒易伤阳邪，寒易伤阳胃。 嗯， 然后呢，易虚这个会损伤人体的这种正气。所以在冬天这会儿呢，我们往往会觉得人体呢比较冷啊，比较怕凉啊，吃点热乎的，吃点这种辛辣之品啊，是不是能把人体的这个身体机能能够调动起来？所以呢，我们往往会，比如说咱们老北京人会吃点什么涮羊肉啊， 嗯， 涮锅啊这些，它都是这种温阳之品。吃完之后呢，人一个是最直接的就觉得身上热乎了， 暖和了， 对吧？另外一个呢，会觉得人好像有点劲儿了，对吧？但是呢，就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事儿呢都是有个度的。中医讲叫阴平阳秘，吃多了，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小孩容易积食，成人、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都一样，每个人吃的东西超过了自身的这种消化吸收功能之外的，那就是超量了，叫饮食积滞，肠胃乃伤， 它代谢不掉。然后呢，不仅仅是长肉这么简单哈，还会伤到我们的这个脾胃，对不对？ 对啊，咱们《黄帝内经》里经常就说一句话嘛，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 为什么呢？就是说脾胃啊，它自身是有一个协调功能，吸收这个叫胃主腐熟水谷，脾来运化水谷精微。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的人呢是能吃，但是它的消化功能差，吃的时候很好，我们中医讲叫胃火比较正常或者胃火旺盛。 嗯， 它到点能吃，知道饿。有的人吃完之后呢，就开始难受了。有人胀啊、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都会见到。 就运化能力比较弱。 这种病人呢，他可能就是脾出问题了。 哦，所以我们就听到以前说的一个词儿叫胃强脾弱，就是说吃的时候没问题，很能吃，但是到了该去运化或者是把它转化为身体需要的这部分能量的时候，就开始变差了。 对，他可能会对应于西医的很多疾病，包括甲亢啊、糖尿病啊，是吧？就是说这类人群呢，他会见于很多西医的一些疾病，但是从他自身最早这个病发病来说呢，应该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长期的一个慢性的叠加。来门诊的病人经常会说这句话：哎，我以前这么多年都没事啊，我老这样也没事啊，怎么这就不行了？我们经常会说呢，这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损伤，您要是不注意呢，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厉害。 所以说只是说由一个量的积累现在变成了一个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可 有可能已经患上某种疾病了，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需要治疗，但如果之前能够早发现这个问题来进行调整的话，可能就不会至于变成疾病的现状了。 对，就咱们中医说的叫这个上工治胃病嘛，是吧？咱们一般现在说老实话，我们这些大夫都是下工，真正的上工呢，就是能指导大家来怎么来预防 疾病， 然后呢你就不需要去吃药了。 真的是哈，所以说防病大于这个治病，这才是我们现在作为健康人群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小寒节气跟你说一说养胃的那些讲究，其实这个更关键的是关于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吃才说是吃对了或者是吃好了补对了这件事儿哈。也欢迎您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的客户端上进行视频直播，您搜索网易新闻的 APP 下载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至2020年的通知》，要求利用3年时间，努力使医疗更加安全，就诊更加便利，沟通更加有效，体验更加舒适，逐步形成区域协同、信息共享、服务一体、多学科联合的新时代医疗服务格局。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发布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收录具有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制的药品，并确定参与比制和标准制剂。这是我国首次发布上市药品目录集，第一批被录入目录集的药品有131个品种、203个品格。那么新批准上市或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载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注明创新药、改良型新药及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等属性。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每年年末发布年度电子版，以便公众下载查询。关爱成长儿童性早熟公益健康教育项目推出的儿童成长发育自测问卷调查发布了。调查发现，在潜在性早熟群体中，女孩比例高于男孩。数据显示，我国儿童性早熟的患病率为 0.43%， 据此推算，全国范围内约有53万名患儿，但其就诊率目前不足3%。好，小寒养胃有讲究，这老话说呀，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其实很多人是打立冬那时候就开始要进补了，包括 贴秋膘嘛。 对， 我上次做节目就是秋膘那会儿。 哦，就是秋天的时候 就 开 始说这 补 的事儿了。 啊、哦，但是其实最近是不是门诊上很多新老病号纷纷来访？最近补错了吧？ 这个补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现在跟病人第一句话就是，不管病人是看了养生堂来的，还是看了什么书来的，病人来了之后，我们第一句话就说啊，现在人啊，首先是营养过剩了。 嗯， 补这个事儿啊是很重要，但是只要您就是生活饮食习惯稍微好一点，能够蔬菜水果饮食稍微均衡一点，真不会缺什么。就是说以前那种什么营养不良啊、气血亏虚啊。有，但是呢肯定是一部少部分人群，有一些年轻女性啊，有一些体质虚弱老年人啊，有可能、嗯、但是一般人群来说，我觉得补这个事儿啊是适可而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这种原则了。 现在已经是绝大多数人是营养过剩啊，营养过剩导致的各种所谓富贵病的出现哈，所以在这里这个进补和过去我们说包括一些可能口头语啊这个老话啊放到现在都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了，应该进行一个调整。我们说这个也得是因地制宜，因时来进行调整的。那像一些胃部不舒服的人，我们听说入冬之后比较多，这临床上遇到的多不多？ 那应该说现在也是我们消化科的一个旺季吧，当然大家特别不喜欢听到这种词儿，是吧、嗯、就因为我们到点下不了班嘛，所以我们自己会发点牢骚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个从另外角度也说明呢，咱们这个季节呢就是冬令啊秋冬季节，对这个消化道一些损伤还是比较明显的。简单说呢，就比如说这个夏天啊，稍微东西稍微放凉一会儿，有时咱们难免忙起来是吧，到点没吃上饭、嗯、剩了一口或者怎么样的，你就直接就吃了。有的时候想起来呢微波炉加热一下。 嗯， 就是简单的一个寒凉的问题，中医讲四气五味嘛，寒热温凉，对吧？冬天呢寒邪会本身自然界外界的寒邪就比较多，然后吃东西也好啊，这个穿衣保暖也不注意的话，往往就会伤着这种寒气，就会伤着这种脾胃了，往往呢就会出现了一些咱们特别典型的是吧，脾胃虚寒的一些表现，形寒肢冷，少气懒言，倦怠乏力，身重如裹，是吧，我们都会见到。当然每个人身上表现不一样，有人就捂着肚子来了，有人就说我这胀，为什么胀啊，寒凝气滞了、嗯、有人就说我拉了是吧，我天天拉了，拉肚子了，吃坏了、嗯、吃凉了，有人我拉不出来了，寒凝气滞了，他这肠道不动了，便秘了，加重了、哦、都有可能。 就是说很多人都说便秘是上火，但其实如果是这个寒凝气滞导致的，这个明明是寒的问题，它也会导致这个便秘的出现。 所以其实呢我觉得中医的优势在哪儿呢，中医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中医优势呢我觉得还是个性化治疗。就是说很简单，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就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 嗯、 经常谁大便排不出来了，咱们从小可能老人就说，哎，你给我吃点清热解毒，你给我吃点黄连上清、 啊、 清清火是不是就好了呢？但实际上呢很多这个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您是这种肝阳上亢啊，这个胃火炽盛啊，你可以吃点这种解毒药，是吧、 嗯、 舌苔黄厚苔啊，平常那个脾气也比较急啊，饮食习惯也不太好，抽烟喝酒啊，这种人群吃了可能是能见好的，大便也能挺通畅了。但是您要是年老体弱的，或者说小姑娘什么本身就气血不足的，月经量也特别大，这种人群你让她吃点这个药，她胃更难受了，过两天大便是通下来，但是胃受不了了，反酸水烧心，晚上睡觉疼醒了，夜间会呛醒、 哦、 我们都见过呀。所以中药呢是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也要在正规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千万不能说图省事儿自个儿去药店买点。现在 OTC 药很多都是中药，前一阵不也在讨论这个中药的安全性吗？ 嗯。所以你看看，这是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伙儿哈，千万不要自己就给自己的不舒服的状况定了性。因为有一些我们认识上的可能是存在误区的，甚至有一些是恰好相反的。 对， 那你吃了那个药解决了目前的这个问题，但是有可能会带来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哈。一定记得任何这个药我们要用之前一定要对症，那要听专业医生的这个医嘱再来用药，这个才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就是记得一点，天寒了我们的胃也容易寒，这个本身胃肠就不好的人到了冬天是不是会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状况？ 对啊，中医讲这个脾胃是运化水谷精微嘛，首先它要受纳嘛，你这东西吃进来之后如果温度不合适了，或者说你吃的时间点不对了、 嗯、 它就会有各种表现出来了，胀也好，疼也好，反酸也好，烧心也好，那个往上反也好，都是一种各种不同的表现、 哦、就是表现是各种各样的。我以前就以为就是一个胃疼的这个表现呢，看来不是。 就经常大家有个误区嘛，经常我们那儿门诊病人也是，哎，你最近怎么没来啊，挺好的吗？我就是不太疼，前一阵不太疼，但是最近疼起来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有问题， 疼了才去医院。 另外还有一类什么呀，从来都不疼，这次为什么查呀，就家里旁边有个亲戚邻居发现癌了，我来查一查， 但实际上呢，有的人一点都不疼，一查肿瘤晚期，我们也见过。 嗯、 有的人天天疼特别厉害，当时一查就是一个胆汁反流，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我们也见过。 嗯、 所以呢，就是说根据您的饮食生活习惯吧，如果说确实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不按点吃饭，暴饮暴食，抽烟喝酒，熬夜，尤其年轻人紧张压力大，这段时间准备考试，今天门诊还有一个高三的学生，是吧？就从上了高三开始了，我说现在都素质教育，高三学生还有那么大压力吗？反正跟我聊了半天，是吧？这我们当然我不太了解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定人群肯定还是有他的问题的。 就是压力大也会导致他这个肠胃不舒服。 咱们西医说的应激性溃疡，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孩子准备考试，这连着几天睡特别晚，然后考场上最后考下来成绩还不错，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不良情绪的刺激，压力紧张刺激起来了。包括好多这种娱乐圈的一些人士，对吧？我们也见到过。确实这种精神因素从中医来说更好解释了，中医讲叫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是吧？他这个不良的情绪尤其在冬天，就刚才可能后面我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冬令肃杀之气嘛，到处都很萧条，从这个季节来说尤其在北方看不着什么 绿色 花红鸟，各种什么春夏秋那种感觉了，就人本身感觉上就会比较抑郁，比较情绪不太开心。 嗯， 这种情况呢就会引起肝气郁结，然后呢就会横逆犯脾啊，影响脾胃运化呀，就一系列问题都出来了。 五脏六腑之间都是有着或多或少的这种关联，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刚才说到了情绪这个的作用就是也是影响很大的哈。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就是看中医的这个病人里边呢，我觉得很多有一类人群，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就是说简单说吧，我当时在有医院也进修过，是有一类消化系统疾病呢，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叫反流性食管炎，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出现食管内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反酸烧心啊，胸口后烧灼感。它的机理上讲呢，就是胃里边是酸性的，但是食管以上它不应该是强酸的，这个酸反上来之后会刺激这个食道，它会引起胸口后的事儿，有的人到嘴里边，但是往往会出现一些食道外的表现，他可能会觉得嗓子不舒服，或者痰出不来，咳嗽啊什么不舒服。 嗯， 然后呢他往往去看就是说常规就是检查流程查下来之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医院都很规范，如果你没有你没有溃疡，没有黏膜损伤，没有糜烂，没有出血，我可能不会给你开太多药，或者说我觉得你不需要吃药。 嗯， 正规医院大夫基本上我现在都能做到这一点了。但是对这类人群来说呢，他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里边， 他还觉得不舒服。 然后呢往往我们会观察是哪些人群会出问题呢，一个是在家带孩子，帮子女带孩子这一类人群，女同志多一点，然后呢有一个婆媳的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些自己晚上休息不好的问题，这些因素可能会加重他的不舒服。然后在这类人群呢，就是说常规检查可能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嗯， 大夫都跟他说你没事儿，但是病人自己就很纠结，我明明很不舒服，为什么你们老说我没事儿呢？然后呢他来看中医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他当做一个正常的病人，因为我会更关注他的心身的一些问题，或者他的 情绪状态、 特殊生活环境、特殊的一些不良的刺激这些因素。然后呢我们往往会给他做一个综合的调理，首先你是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你还是需要重视，吃药是一方面，你还要调节情绪啊，还要注意休息啊，这几个方面都来做好之后呢，可能他缓解的会更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好医生的表现，当然了这个也是我们的认识是足够了，然后才能够给到一些患者足够的帮助。这个帮助并不一定是说我要给你打针和吃药，但是呢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或者说整体的调整，让他情志舒畅了，然后针对如果说需要治疗的地方再给予他药物的帮助哈。 对，就现在就包括刚才您也提到了，国家卫计委也好啊，医管局也好，他们都在强调这个病人的满意度也好，还有什么就诊的体验也好，其实我觉得这可能需要两方面来做的，就是说大夫他也有充分的时间来跟病人进行有效的 沟通， 对吧？就是说我刚才说这些，不是每个病人我都有时间充分时间去跟他聊这么多， 嗯， 但是呢我接触病人多了以后，我越来会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会对他的病有一个不良的影响。 嗯， 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充分交流，如果时间精力有限，或者说到点儿给你挂了不能发牢骚 对，还是可以尽量多的来沟通，因为有一些人的问题呢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个可能是一看他的症状就知道了，但是有一些可能是要聊聊背后的故事才知道哪里才能够对症治疗，对吧？ 对，尤其是一些一来了之后就 面容啊，就 带着 焦虑、 焦虑情绪的这样的， 对，而且拿了一堆化验单来找你这种， 嗯， 我们往往会多跟他们聊一点，那种年轻一点的，或者说，是吧？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可能就会稍微略过一点。 嗯， 这时候呢，往往也会引起有一些病人就说：“哎，刚才那病人怎么聊了半个小时，快一个小时，我这两分钟就打发了。”但是呢，说老实话，就是说，大夫还是要做一个权衡的，就每个人病情确实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也需要大家来理 解，理 解 的， 需要互相配合。 好，那我们继续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小寒这个节气里面，到了一年当中最冷的一个阶段了，大家应该，我们要说驱寒保暖，这个时候吃东西的原则，刚才听你那么的一介绍，就一定是要以温热的食物为主吧。这个时候比如说像什么凉啤酒啊、冰激凌啊、糖葫芦啊，就是这些反正都是我爱吃的东西，我是不是就该忌忌口了？ 对，其实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老话讲很多东西啊，应该说是一个大的原则，是吧？就是咱们最简单的在北方地区，是吧？ 嗯， 到冬天呢吃点这个涮锅这类热乎 的， 夏天呢可能就消暑啊，喝点啤酒啊，当然各有各的这种问题了， 嗯， 是吧？就是说大的原则大家都比较清楚，但是在这个季节呢还是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就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就刚才咱们一上来就说大家关注补的事儿， 嗯， 补这个事儿呢一定要适可而止，我们现在还是强调这个问题。 我就想知道有的人比如说这一顿火锅吃完了，或者就是喜欢这热乎的还喜欢火锅这一口嘛，这一个星期吃三顿火锅，然后满脸上开始起什么火包的那种感觉，这种是不是明显的是补大了呢？ 这种呢我觉得补的大与小这个不好说，因为它的脾胃能吸收多少， 哦， 这个不好说，但是它肯定是有饮食机制了，嗯，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呢第一呢是在源头上，我们从两个方面吧，就是说你吃的时候稍微克制一点， 嗯， 一个是呢肉可以吃，但是呢差不多就行了，蔬菜水果要搭进去均衡一点， 嗯， 当时那个锅里能涮点蔬菜啊什么都可以，另外一个呢事后呢可以用点这种消食导滞的东西，包括中药里边的一些什么这个咱们最常见的就是红果山楂这一类的各种制品， 就是那种酸甜的果 做成什么样的都有，以前可能添加剂多一点，现在可能就是食品安全大家抓的比较紧了，买点正规厂家的都可以，然后最简单呢买到药店买点山楂回来泡水，这也是一个基本的， 啊，就山楂干儿。 对，山楂的问题呢它有消极导滞的作用，尤其焦山楂，但是它也会有它的问题，它有一个酸的问题，它酸呢会刺激胃酸， 有些人就不适合， 有些人吃的多了，就是我们有一类病人叫胃食症的病人， 嗯， 就是说他这个昨天我们收了门诊收了一个病房收了一个病人，他就一个月前吃了点红果，然后呢就是老觉得不舒服，后来我们一做胃镜看他已经引起胃溃疡了 啊， 这个山楂呢可以消食导滞，但是生山楂就是这种新鲜的，可能就是咱们现在好像有一种那外边包一层糖那个好像挺多的，他自己就那一次吃了一袋，我是最近吃过一次，但是那东西确实甜也好山楂也好都刺激胃酸分泌，就超过他的这种胃的承受能力了，然后就引起黏膜损伤了，炎症糜烂溃疡，然后呢就一直都不好，一会儿疼一会儿胀，晚上东西还下不去，还有点胃储留， 哎呀， 所以说什么东西都是适可而止。刚才我建议的这个山楂呢，大家也是酌情。 好，在这里我们要切记哈，一方面是饮食均衡，吃火锅的时候涮肉的量适可而止，我们要把新鲜蔬菜和水果的量给它多融进去一些。还有就是呢，有一些这个消食的所谓的食物，比较常见的，我们说到了这个季节，红果啊、山楂呀，啊，但是切记一定要少吃那么一点点也就够了。 尽量少吃那种新鲜的，就糖葫芦那种啊，尤其糖制那种，还是相对少吃一点。 哇，我每次都能吃一串。 啊，一串肯定不多了， 啊， 是吧？ 一串不算多， 但是您这个体型来说，可能还是相对有点那什么，差不多就行了。 哦， 尤其不能空腹吃， 对，一定不能 有食物在上边呢，你胃酸还有东西来阻挡一下。你要空腹吃的话，那基本上直接就损伤了。 我们说它是用来消食的嘛，前提是我们要把食物先吃进去， 啊， 然后稍微吃一点点。 然后包括一些西药也有，包括什么消化酶啊、阿奇米特啊这一类的，也是来帮助消食导滞的。包括中药有一些， 啊， 就是咱们经常说什么大山楂丸啊、保和丸啊这些成药也可以。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也是尽量呢。你要第一次吃之前还是问问大夫， 对，遵医嘱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刚才我们说了有一系列的促进消化的东西哈，正好我们的网友俊如他也问了，他说那个他的消化功能特别差，然后就想问问这个益生菌这个补充可以占到什么位置，它能够就是代替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消食的药物来替代吗？ 这个益生菌啊，现在就是说，应该说现代医学研究的特别多，包括益生菌、益生元，是吧？它是一个就是叫什么生态生物制剂吧？ 嗯， 就是说它从西医理论来说呢，就是肠道里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包括我们以前说的球杆的问题，球菌啊、杆菌啊， 嗯， 有一些人群用抗生素以后出现菌群的紊乱，有的人会拉肚子，为什么我们去查大便是吧？化验一个便常规，还要化验一个球杆比，就看看它肠道环境是不是有改变了。我觉得益生菌呢，就包括广义上的益生菌，应该包括咱们经常吃的那些酸奶那一类的制品、 啊、 乳制品， 嗯， 对吧？然后包括这种奶制品啊，这些包括现在很多什么益生元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补充，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应该说作用还是有限的， 就是拿它来调脾胃有必要吗？ 这就是两个概念在一起在打架。脾胃就是中医的说法，益生菌完全是这个西医的概 念。西医的说法。 你要说调脾胃，肯定要讲这个气血阴阳， 哦、 肯定要讲寒热温凉，对吧？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对消化系统、 嗯、 对这个脾胃是有帮助的。 嗯。 但是对脾胃功能的改善呢，消化功能如果特别差的话，完全靠它肯定是有限、 嗯、达不到治病的作用的， 肯定是有限的作用。 小寒大寒冻成一团，小寒标志着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中医上讲，寒气燥邪伤胃，小寒之后如何养胃，冬季万物蛰藏，如何补充元气调理身体，冬季养生有哪些常见误区，您是在正确进补还是盲目乱补？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丁阳副主任医师跟您讲讲小寒养胃有讲究。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邀请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丁阳副主任医师和您聊聊小寒养胃有讲究。上半段时间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哈，虽然大家现在特别讲究一个进补，哎，但是这进补啊，一要分人，二要分怎么补。有一些人呢，已经明显属于营养过剩了，对于一些食物来说的话，一定要适量摄入，因为这个所谓量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很容易补不成，反而还会伤了身体，伤了脾胃，哈，得不偿失了。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您的提问。另外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收看，您的手机上可以下载网易新闻的客户端，网易健康频道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 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网易网友的提问哈。有的朋友问了，说这个胃寒还有表现手脚冰凉，这怎么恢复比较好呢？让它热乎起来，这容易做到吗？ 我觉得呢，这个情况呢，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就是首先，中医有个大的原则，叫寒者热治，寒者温治，对吧？就是咱们都会去做的，就是物理疗法，哪儿凉呢，就哪儿热乎的，热乎热乎，是吧？ 嗯、 手脚凉，弄个冰袋，弄个那个暖水暖宝，暖宝是吧？胃不舒服，胃怕凉了，然后局部可以热敷一下。但是从这个医学上来讲呢，我觉得还是得找找原因。 嗯， 首先呢，就是从现代医学来分析一下，有没有一些这种循环的问题，叫比如说这种有一些疾病的中末期，当然是特殊人群了，他气血不足了，是吧？就很难叫末梢循环不好了，它会引起这种手脚冰凉。 嗯， 这个呢，可能要通过一些健康体检或者专科大夫去查体，判断一下，有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了，比如心衰了，什么这些人群要排，就是体检常规去筛查。另外一类人群呢，就是女同志可能多一些，对吧？她就是从小就这样，手脚凉，然后呢肚子疼、胃疼，是吧？这类人群呢，首先往往呢我们会归到阳虚这类人群，是吧？阳气亏虚，它不能温达四末，所以它会引起这种手脚的冰凉。这种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温阳健脾的方法。包括吃中药调理，包括物理针灸啊、艾灸啊，这些疗法都可以。但是具体情况呢，我觉得还是一个辩证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呢，中医大夫经常会人家说就会打太极，但实际上呢，没有见到个体的人，真是没法说你一定怎么样就能好。 嗯， 因为我们知道看中医嘛，影视剧大家总的看得多了吧，望闻问切那几条其实它是一定要对症来施治的，叫辨证施治，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包括有的时候我在网上就看啊，什么体质分成好多种，然后对照自己的情况去看，有的时候就看懵了，就会发现诶，这里面占两条，那个里面占两条，难道自己这个体质属于混合型吗？ 就是这个西医应该早年也有这个体质之说吧，然后现在中医这届中医界呢，我觉得好像目前呢国内统一起来的就是我们学校北京中央大学那个王琦教授嘛，他提了一个九种体质的一个学说，应该说也是一个辩证或者个性化在中国国内人群的一个大家相对比较公认的一个方案。 嗯，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也不是说包治百病，它也只是一个参考，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每个节点都不一样，包括咱们刚才说进补的事儿， 嗯， 对吧，这个刚才说那些都很重要，但是还有一点呢，有两类人群特别重要，一个是感冒刚好的人，还有或者没有好利索的人， 像你现在这样， 对，包括我自己，还有点流鼻涕、打喷嚏声，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去补的，因为他中医讲叫风寒外感之前还没有去干净， 嗯，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湿比较重的人， 对，就是如果是现在，因为流感的人特别多嘛，最近，而且是那种持续好长时间。 这个流感呢是西医的说法，就是流感呢，就因为我们也在急诊待过嘛， 嗯嗯， 就是西医大夫来了之后呢，要往往我们要查个血。就是说查个血常规，查个血象，是吧， 嗯， 不管大人小孩，查完之后呢，如果有白细胞的升高，中性粒标的升高的话，我们考虑有细菌感染，可能会用抗生素，但是如果你这些都不高的话，我们往往就归到病毒感染了， 嗯， 而且现在在国家这种大力控制抗生素的这种形势下呢，就是只要你是正规医院不会轻易给你用抗生素的， 嗯， 只要你是病毒感染，就最好的办法就是西医来说就是让你回家休息，喝水， 休息多喝水， 充分休息多喝水，注意保暖。 如果说到你现在这个快好了，还有点这个症状，还有没有完全好的时候，我们吃它一顿火锅，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效果？ 有可能也会起包吧，因为我觉得对我这次感冒来说，我觉得还是风寒外感。风寒外感呢，怕冷，怕冷重一点，发热轻一点， 嗯， 然后呢，手脚凉一点，是吧？身上觉得平常穿一件衣服就可以了，现在可能要穿两件、三件了， 哦， 对吧？然后呢，我现在这种怕冷情况已经缓解了，但是还有点流鼻涕，就西医讲的卡他症状。 嗯， 我觉得就是自己肯定不能吃温热制品。有中医有个说法叫食复，食物的食，复发的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你在这种就是包括伤寒也好，温病也好，在这种寒性病啊、热性病的中末期，在后边，你的余邪未清的时候，如果你用盲目的去补的话，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而且会出现了整个病情的一个逆转，而且再发作可能比原来还厉害， 又反复了。 对， 就是由于这一顿没吃对， 叫一下回到解放前嘛，就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急诊也见着，前两天都挺好了，突然又来了，一下就跟比原来还厉害了。一问，吃了顿火锅或者吃一顿烤串，是吧？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要真的是整个这个症状延续期，甚至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用了抗生素的话，这个之后一个星期哈，我们都知道不要喝酒呀，包括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真的都不要吃，要不然就容易出现一个反复。一旦反复了之后，有可能症状还会更加严重。你想想，遭二轮罪真的是没有必要，所以这个时候管住嘴非常非常的有必要了。还有网友的这个提问是，老拉肚子怎么办？一般什么情况拉肚子？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容易腹泻。 这个问题啊，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在各个人群，我觉得都会遇到这问题。比如平常就说起来就特别简单一个事儿 啊， 你拉两天看看呗，是不是能好点了？首先呢，西医来说，我觉得从西医来说呢，就首先要观察，就是吧，咱们讲叫感染性、非感染性的，我们往往会换一个大便看看有没有感染因素。你这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病史有没有超过三天、超过一周、超过一个月？如果是急性的，那首先要排除一些肠道传染病了。我们经常会查化验大便啊，化验一些特殊的病毒啊。 嗯。 孩子呢有轮状病毒感染了，成人呢有一些各种这个肠道细菌的感染，对吧？如果是这种急性的有感染性的，这种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好处理的，包括抗生素的使用啊，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纠正电解质啊，应该都很快能恢复的。如果像您说的老拉肚子， 习惯性， 一般来说应该是个慢性的。慢性呢，简单说呢分功能性和器质性的。说白了一点呢，肠道本身出问题了，黏膜有损伤了，或者说它长东西了，或者说呢有炎症了，有溃疡了，是吧？这类人群呢，那是要去专科治疗的。就比如说你是炎症肠病了，你是缺血性肠病了，这种需要住院治疗。当然他拉肚子不光是拉出那个不同东西了，他可能会拉出鲜血啊，拉出黏膜啊。粘液脓血啊，黑便啊，都 观察一下哈。 对，这类人群呢是要专科，肯定是要住院治疗了。还有一类呢，就是他就是一个慢性的腹泻，他就是吃完东西就要拉。有的人是早上起来就要拉。我们人民群众中医水平都很高啊，有的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经常老大爷一来， 大夫大夫，我就是五更泻。我说 什么叫五更泻？ 我说您那养生堂没少看，这中医水平确实挺高的。 都是专业术语是吗？ 对啊，因为那个点的阳气最虚弱嘛，所以那个点拉的就中医讲叫脾肾不足的人群，他在凌晨四五点钟那会儿他会出现腹泻，拉完了就没事了。从一天下来就那个点难受一下，然后就没事了。 哦， 对吧？这类人群呢，就是中医讲的脾肾阳虚，这他有专门的治疗方案。 哦， 但是这种病的诊断前提是您排除了刚才我说的感染性疾病啊、肿瘤啊、占位啊， 嗯， 尤其是老年人群或者一些特殊人群，有家族史的人群。所以呢，老爷子这么跟我一说呢，我还是比较会心一笑的。我说首先您比较相信中医，比较认可中医理论、传统文化，我特别开心。第二，我该跟您交代我一定交代到了。 对， 然后呢，如果都没事儿，咱就吃点中药调理看一看， 嗯， 对吧？ 所以如果说像老拉肚子这段时间这样，就是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从这个腹泻这件事儿哈，看是不是容易患上就是肠胃肠的肿瘤啊什么的。当时就是医生他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打小经常就是以腹泻为主的那种，一直是持续性的那种吧，真的问题还不大。 对， 怕的是突然性状发生改变的那一类。 大便次数改变了，大便性状改变了。 改变的这种。 对，但刚才说了一对人群是老年人群，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咱们身边更多一类人群，就是年轻人。这类人群呢，我们最常见的疾病叫肠易激综合症，就刚才白老师说的这类人群，他可能呢就是一个功能性胃肠病，他就是一般来说跟紧张啊、跟情绪啊、跟饮食有关系。有的人，我要上一个节目了，我要去给学生讲课了，突然一紧张。肚子，有的人一紧张就胃疼，有人一紧张就要拉肚子， 对， 就去拉一下，回来 这真的是 一点事儿没有了，对吧？但是这个诊断它也是很严格的，因为功能性胃肠病，这就属于功能性胃肠病。功能性胃肠病呢，它的就是它给病人的信号就是说，你这个不用担心，就像您刚才说到的， 不是大问题， 不用也不用做肠镜了，也不用老做肠镜，也不用老到医院看了，你就把自己情绪调整好，饮食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轻易给自己扣这帽子，而且呢，医生来说对这类的诊断我们都是特别谨慎的。病人经常会问，现在大家这个健康普及意识很好吗？就像您刚才说的，来了之后也有这样病人来说，大夫大夫，我是不是肠易激啊？ 嗯，肠易激啊， 自身的这种科学意识特别强烈。我说您这情况呢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呢我现在没法给您确定， 我得帮您排除一下， 咱们该排除还要排除。您要是说不愿意做检查呢，我们也可以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因为中医治疗这个还是有一些手段的，包括这种通穴药方啊、神灵白术散啊、四神丸啊，有不同的症型都会来。西医呢可能就是调节肠道神经啊、菌群啊，还有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种益生菌啊，效果也都不错。 其实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比如说老拉肚子的朋友，您就在这个拉肚子期间咱最好去挂个号化验一下。 嗯，对， 然后做一下检查， 你就去正规医院 明确一下，对对对， 找大夫看一下，甭管说什么号，专家号、普通号、我觉得就是大家只要认真的大夫都会给您做一个比较充分的解释的。 好的，再来看看那位网友提问，他说胃不好会引起胸闷憋气这个症状吗？ 我理解一下您要表达的，就是说有胃病基础上，然后呢出现了胸闷憋气，跟这个胃不好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相关性。 嗯， 应该说就是公立医疗机构里边的这种专科门诊的话，还是分科比较细的。一般来说，来看消化科的病人呢，包括我们现在叫脾胃科， 嗯， 对吧？他一般是有这种基础的疾病在这儿的，然后呢，他有这种胸闷憋气表现了，往往他分诊的时候会去看心血管科，是吧？胸闷憋气，我们首先考虑有没有肺功能的问题啊，什么慢支啊、哮喘啊、慢阻肺啊， 嗯， 然后心脏呢有没有这种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这种心衰啊这些问题。然后呢，往往来我们这儿看的人呢，病人他也会说，我有这种胸闷憋气的情况，有胃的不舒服。这类人群，我觉得也是有的，就是它跟胃的功能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就是说从那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病也好，慢性胃炎啊、慢性胃炎啊、溃疡啊、消化不良也好，这类人群也是会出现的。它的病灶呢是在这个脾胃这个位置，在这个中脘剑突下、胸骨下边，对吧？但是呢，它确实也会伴随一些心前区的不适、胸闷憋气这类人群呢，我觉得还是首先要去鉴别一下、排除一下，就是看他人群多大岁数、有没有基础病、有没有心脏和肺的问题。嗯、这个往往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些筛查、胸片啊、心电图啊，查一下。如果都没事呢，那可能还是跟胃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试着吃点消化方面的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如果吃了胃的药以后，您这个胸闷啊、憋气啊也缓解了， 嗯， 那可能呢 就 是 胃的问题了， 还是消化相关的一些问题。 对，其实在这儿呢，我们最怕的一点是什么呢？有很多 这个心脏问题的一些朋友，包括有一些这个梗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前兆哈，他有各种各样的疼，这个疼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会表现出像我胃不舒服，我不肚子不舒服，甚至有的人是牙疼的症状，但其实它是一个心脏问题的信号。 我们在急诊的时候，老大夫经常教育我们，从口腔到肚脐这段地方有问题，不管什么样的人首先要排除心脏问题。 对， 我们经常跟病人说，你心脏问题不排除这是要命的，你胃的问题再难受也就是影响生活质量。 慢慢，对，所以这点是一定要留神的。哎，我发现现在真的是我们的这些医生哈，虽然都是各个专科的，但是有一些内容他必须具备全科的素质。 就是西医讲叫鉴别诊断，中医讲呢就是整体的一个思维。 整体思维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问，哎，这个问题我也喜欢，他说冬天吃萝卜对身体好吗？我一直都说什么冬天吃萝卜特别好，晒人参啊。 我觉得萝卜这个事儿呢，还是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它萝卜有自身萝卜本身，还有萝卜籽啊，还有萝卜皮啊，还有萝卜肉啊，萝卜瓤啊，萝卜芯啊什么的。 哦， 咱们吃的肯定就是这个 肉呗， 肉呗，对吧？它有这种消积导滞啊，或者理气的一个作用，对吧？我觉得跟季节关系不是特别大，就是说您最好呢，就是包括这种消积导滞理气的东西呢，就是不要空腹。尽量如果胃不是特别好的人呢，就不要空腹。另外一个呢，不能太凉，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刚从阳台上拿进来，肯定就别直接吃。 哦， 口感好的东西往往你要琢磨一下，掂量一下我是不是能受得了。 能受得 凉可乐、冰啤酒、冻萝卜、凉萝卜，是不是？ 有那种爱人爱吃那种带着冰碴的，恨不得，其实那就是特别伤脾胃了。 就是原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打完球以后，就是打了一场球回来， 凉可乐。 来个凉的，那会儿买不起，可乐都买不起，就买一个什么北冰洋，那会儿也没了，是不是？ 啊， 就是把那个水稍微凉一凉的，都上来就要喝。但是你喝下之后，一开始觉得没事儿，几次之后可能还是有点胃不舒服的。我们现在有点胃病，也是当年学生那会儿没注意， 落的小病根儿。 是啊，所以说就叫防微杜渐嘛。 嗯，所以你看看哈，这个萝卜虽好，而且我知道就是不同的那个，比如说青萝卜、红萝卜、白萝卜，它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还是有一些不同。 中医讲叫五色入五脏， 对， 青赤黄白黑。刚才不也有网友说嘛，就是说这个季节应该吃点什么东西嘛？青赤黄白黑，咱们春夏长。夏秋冬是吧，冬季呢肯定是黑色入这个冬的是吧，偏黑一点的，黑木耳啊，桑葚啊，什么黑枸杞啊这一类的，对吧？ 好，而且包括像什么白色食物不是入肺吗？ 对， 是吧？所以要是最近咳嗽的，我这个我要正好问一下专家哈。前段时间也在网上看，说我们经常要熬梨汤呀，然后说这个里时候里面查点白萝卜丝，说能够让那种什么润肺止咳化痰的效果加倍，这是真的吗？ 这个事儿呢，就你要让中医大夫来说，还得给你讲半天，对吧？就是说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中医讲这个咳嗽呢，就是西医可能是有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是吧？有没有用抗生素的，有没有抗病毒的，但中医来说不是，它首先分外感和内伤，就是从外边感染来的，就是像那种受了风之后引起的，感冒之后引起咳嗽， 风寒的 这种风寒风热暑湿。 哦， 然后内伤呢，有的人就是老年人，他就是走路一走路就喘就憋，他也没感冒，但是他就觉得气儿上不来，他会干咳，对吧？这类人群呢，就是咱刚才说的这种，煮这个萝卜汤也好，这个梨水也好，这种呢，它的作用叫润肺止咳。润肺止咳只适用于这种肺燥的情况，叫中医讲叫风寒暑湿燥火。你要说刚是风寒外感的、风热外感的，你光喝梨水肯定好不了，因为它有风寒，简单说，它把你肺给裹住了，那个寒把你肺裹住了，它没法正常去宣发肃降这种肺气了。在这会儿呢，它需要去中医讲叫这个。疏风宣肺止咳化痰平喘。 哦，对，我看着宣肺那个词儿，我当时还想这 是 什么意思。 往往是在中末期，就是说你这咳嗽快好了，在这会儿呢，就是长期这种用药，它不光是把你风邪去掉了，它也会伤你的肺阴。在这会儿呢，我们要给它去润肺。在润肺的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可以说就用点食疗这些东西。为什么把梨要煮水呢？ 哦， 因为梨是寒性的， 对，凉， 它偏凉一些，煮成水能去它的寒性，但是它还可以润肺阴。所以呢，就是包括萝卜煮完之后，对吧，在这个环节也可以。所以就跟那中成药是一样的道理。同样的，咱们有很多中成药，什么橘红痰咳呀，什么各种化痰药，包括什么，那天有个病人还找我要什么潘高寿，不是给他代言啊，就后来我一看，他是一个就是枇杷膏， 对吧？这个它有这方面的作用。它不是每个阶段任我说你是刚感冒刚咳嗽，还是感冒之后好了以后咳嗽。我觉得负责任的中医大夫肯定会再问两句的，而不是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开什么。 明白了，就是说不同的时期的这个咳嗽，它可能需要给他用的药都是不一样的。 对，严格上说确实是这样的。 哎， 不是咱随便买一下就可以。 对，包括这次的这个流感也好哈，就是有分什么乙型的呀，还有分什么什么型的，也是这样。有的人是先是发热，然后呢浑身酸疼这些症状之后再开始流鼻涕、打喷嚏、咳嗽。有的人呢是那些症状正好相反，好像用药都不太一样。 我不是呼吸科大夫啊，可能说的不是特别专业啊。就是我理解呢，就是说西医来说，它会通过不同的这种分型病毒的亚型来进行，包括咱们做一些免疫的东西， 治疗 说打流感疫苗、 嗯， 为什么今天打这个管用，明天打这个不管用？因为病毒变异了，又变形了。但是从中医来说呢，就我们辩证是以不变应万变，风寒暑湿燥火，怒喜思悲恐惊。嗯，是吧？大概从这几个方面来辩证就可以 了，来辩证实质了。 对，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可能会选择中医治疗一些，可能会善后啊，愈后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好，下面的问题我们快问快答哈，时间不多。听众杨阿姨的提问：孙子12岁，从小就不爱吃饭，吃几口就不吃了，再喂就干呕，好几年的时间，孩子非常瘦，不知道是不是脾胃有问题，之前没做过检查。给他一些建议吧。 这家长心也够大的，这都12了，而是孩子还这么瘦，然后也没有去做过任何检查去看一看。我觉得不吃饭是他应该是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不吃饭，不吃饭这个事儿呢，有的人天生胃口小，少吃点是吧？我觉得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您要说吃完东西就呕的话，还是得有点，还是得注意了，因为他毕竟这个咱们这个食道啊、胃啊，它是有一个协调机制了，它协调不好了才会往上来反。干呕，这个本身干呕就会刺激这种黏膜啊，这种食管的一些这种咽喉部啊、嗯、肯定是，我建议您还是应该到医院好好查一查，首先要筛查一下这个胃肠动力的问题，另外呢可以试着吃点中药、 嗯、 因为小孩子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这个就如果像做一些干预的话，可能恢复还是比较快的。 好的，抓紧时间吧，杨阿姨，带孩子就是挂个脾胃病科的号就行了，是吧？ 嗯，可以。我们一般14以下，还是在北京地区，还是14以下要看儿科的。 那这12了。 对，先到儿科看看吧。 行。 儿科大夫也很有经验的。 咱们那个中医院的挂儿科号就可以，是吧？ 对，我们医院肯定是挂儿科的。 好的，再看看王阿姨的提问，她说本身呢自个儿是有胃病的，同时还有抑郁症，就想问问这种情况能一起调理吗？ 应该说分科来说，一个是消化科的事儿，一个是身心医学科的事儿。然后呢，来看中医的话，应该是可以一起调理的。当然，咱们要看一下您是先有抑郁还是后有这个胃病的，这俩是什么关系？但是往往会出现一个合并的问题。有的人长期胃病老不好，他会出现 心情抑郁， 他会出现躯体焦虑的一些表现。这个是应该是可以一起调理的。 嗯，好，咱们辩证施治吧，抓紧时间，争取把这个身体都调理得棒棒的，胃口好好的，好，大家的这个心情自然也就好起来了。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请丁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最近在病房，不是每天都出吧。 好， 回头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医院的网站吧。 啊，好，北京中医医院的网站哈，咱们在这个京医通上其实就是可以挂号的，也是非常的方便。当然了，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尤其是在吃任何的我们说药物，包括西药也包括中药之前，听专业医生的判断，这个是最为重要的，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买药乱吃药哈，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 我是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传染病是人类可以不得的疾病，也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树立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充分的利用科技创新成果，营造良好的健康生活环境，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传染病落后大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上去。 我是北京小唐山医院的平昭。重视康复医疗，早期康复治疗就是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贡献。我衷心的为大家的健康加油，欢迎您每天下午4:30收听我们 FM107.3。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是一种提醒，叮是一种智慧，健康 下。 哇哦，不错呀。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是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主任李宏伟主任医师，一起来关注高血压的问题。你好李主任，今天呢我们这个题目啊是要带着大家重新认识高血压。 嗯， 这说明有一部分人虽然高血压这个名字听说的很多了，但是对于它的认识了解往往还不足。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重新认识它的过程哈。说到高血压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那么说什么叫高血压，实际上我们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动脉里边的血液对这个动脉的这个管壁形成的压力，我们就把它叫做血压。当你的血压超过我们的正常值的范围之后，那我们就把它叫做高血压了。那它最容易损害的有几个器官，心脏、脑、肾脏，还有我们的眼底动脉，以及我们的血管破了也好，或者出现其他的病变也好，这些都是高血压对我们的器官造成的影响。我举个例子，在中国高血压最引起的这个靶器官的损伤是脑，会出现什么样的这种损害呢？就是我们说的中风。那对于心脏来说，它的影响第一个冠心病，再有一个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常年的血压增高造成你这个心脏的这个负担呀太重了，我正常120我就够了，把这个血打到全身，但是您的血压如果达到160、170，我这个心脏就要不断在那儿收缩，使劲的往出挤这个血，那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过分的劳累，那再持续下去出现心力衰竭。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这些病它的源头都是由于您先患上了高血压。 高血压是这些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控制血压，否则的话你病情会不断的恶化。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的问题。54岁，最近经常会头疼，高压显示140，低压显示90，他就想问问说这头疼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血压高了导致的。 那么首先先要判断一下我们高血压的临床的诊断标准是多少。那诊断标准就是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和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那这里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高压和低压之间我用了一个和或这么一个词，不要认为我非得是这两个压我都超过这个值了我才认为是高血压。如果有一个超过我刚才说的这个值，比如高压你是140，低压你只有80，照样我可以诊断你是高血压。如果你高压只有130，但是你低压90、95，我照样也可以诊断你是高血压。这叫和和或的关系。一定要注意这点， 这是或的关系。 对对对， 两个值当中大于等于90和大于等于140，只要有一个是过 了，有一个我就可以诊断高血压。 诊断高血压， 对对对对，和或或者是这两个一起都高，那更没问题了， 那更没问题了， 更没问题了。但是说是不是我量一次血压我只量了一个140、90，我马上给你下这个高血压的诊断呢？不是，这时候我可能要叮嘱说你回去自己量血压，如果一周当中你有3天在不同的时间你自己测这个血压都是大于这个值，那这时候你要告诉医生了，那我们可能就要给你诊断。另外这个头痛到底跟这个血压有没有关系，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睡觉好了什么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不到140、90，看看你这时候还疼不疼。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头是不疼的，只有到了140、90以上你才会疼，那我们就可以明确你的这个头痛就是由于高血压所引起来的。 那是不是就提醒他一旦头疼的时候赶紧先量血压？ 头痛、头晕，甚至于有一些人脖梗子发梗，老觉得哎，我这是不是颈椎病啊？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时候还是建议您能够量一个血压。 高血压现在的这个发病率到底有多高啊？中国疾控中心在201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说，患者已经突破2亿人，基本上成年人当中5个人里就有一个已经是高血压的患者了，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哈。 是这样。 那你说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高血压这么容易找上我们？ 如果我们见到一个血压增高了，作为我们医生来说，我们要首先先要初步的鉴别一下，到底你的这个高血压病是原发性的高血压还是继发性的高血压。那我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原发性。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说的就是高血压病。那这里边高血压病到底现在的这个病因大概是什么？说句实话，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确切的病因。那么它里边有一些高血压的高危因素，那有什么？饮食上面高盐，这是一。第二一个就是肥胖， 常年饮酒，不论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他的高血压的发病率都要比不饮酒的人要高。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紧张，老是处于一种焦虑精神紧张的这种状态的人，他高血压的发生率也是要明显的增加的。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一提到一个人血压高了，那90%的人的高血压我们都叫原发性的高血压。刚才我还提到了另外一个词叫继发性的高血压，大概占10%。什么意思？就是你是由于另外一个病出现了，那么产生的你血压增高，当你把这个病去除掉了，它血压就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说肾上腺素瘤老是分泌一些血管的收缩因素刺激你血压增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叫继发性高血压。当你把这个肾上腺素的这个瘤给它切掉以后，你不需要吃药，你血压就控制好了， 它就不分泌那种激素了， 它就不分泌了，那它的血压就控制，我们这叫继发性的高血压。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梦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你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平衡快失控，张开手 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